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我们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啊演说的单口相声的传统作品纪晓岚。 这年冬天，有位学伴不知从哪儿弄了一把蒲扇，呼哒呼哒的扇着玩。纪晓岚一瞧啊，忽然想起村里过会的时候，有一对大头和尚斗柳翠，是俩人呢都戴着面具，一个装村姑柳翠，一个是大头和尚，随着锣鼓点啊一边扭一边扇扇子，哎，很有意思。他就拿过这蒲扇来，冲着这学伴扭上了，嘴里呢还敲着锣鼓点儿，唱东墙，个唱东墙，哎，逗着大伙儿啊一阵的欢笑。这会儿正巧来了一位南方书客卖书的，担着书担子串馆路过这儿。这位书客瞧纪晓岚穿着棉裤棉袄，手里摇着蒲扇，挺特别，一时高兴，放下书担子，冲纪晓岚说。哎，我这里有个上联，你要是能对上来呀、我白送你一本书。纪晓岚善于对对联是出了名的，别瞧他才10岁的人，可已经对出过不少绝对了。一听对对子，比什么都高兴。好，他也不扭了，请出联吧。这书客说，穿冬衣，摇夏扇，糊涂春秋。说的挺得意，纪晓岚一听，这不是什么好话，又听这位书客是南方口音，就问了，听口音您是外地人吧？书客说，是的，打了哪方您？纪晓岚接着就说，那你是居南方来北地什么东西？学伴们一听鼓掌叫好，这书客挑起书担子就走，一边走一边说，哥哥小把戏侠气个厉害，这过目不忘就是有惊人的记忆力，大概也只限于年轻人才有可能，像我现在不用说昨天的事，就是上午的事下午再也想不起来了，常常手里拿着钥匙满身上找钥匙，等开了门进了屋愣了半天，又不记得进屋来要找什么东西来着，您瞧这记性。纪晓岚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一家饭馆，瞧账房先生正在那儿算账呢，因为错了5钱银子，掌柜的逼他快查出来，他是越急越乱，算不清了， 急得直冒汗。纪晓岚本来就跟这家饭馆熟识，过去就问这位账房先生：“大叔，您急什么呀？”这位账房先生说：“哎呀，这本账跟客户那本差了5000银子，怎么也对不出来，不知错在哪儿了，真急人呐。”纪晓岚说：“大叔，我来帮您看看行吗？”先生说：“哎呦，小少爷，快回家吃饭去吧，我这会儿已经都乱了，您就别帮乱了啊。”纪晓岚说：“我看看也不碍事啊，说不定能帮您看出点什么来呢。”先生不耐烦地把账本推给纪晓岚，低着头啊苦思冥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瞧纪晓岚把这本账一篇一篇很快地翻完了，顺手就扔火炉子里了，把这个账房先生急得伸手就去抓，差点烫了手，账本一下就化成灰了。这账房先生差点急哭了：“哎呦，我的小少爷小祖宗啊，你这是帮我呀还是害我呀？”纪晓岚还泰然自若地说：“别着急，这本账啊太旧了，有的字迹啊笔墨不清，所以呢你算不清楚了。”账房先生说：“对了，现在倒是清楚了，我呀大概也该下工了。”纪晓岚说：“不碍事，我现在啊已经替您找出错的地方来了。”账房先生说：“找出来也没用啊，账本已然烧了，怎么核对啊？”纪晓岚说：“烧了好啊，烧了就没错了，他是有一笔3跟8记差了，那本烧了不要紧，我现在可以照原样给您写一本。”拿了个新账本，纪晓岚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把看过的一本账照原样写出来，是一字不差，并且解释：“哎，这个3字啊原应是个8字，那会儿都是用苏州码子，1、2、3可以横用也可以竖用，4是一个叉子，如同乘法的乘号，5像阿拉伯数码的8字上头可不封口，6就是一横上面一点，7是1.2横，8是1.3横，9如同文的，10也是一横一竖。人家欠您8钱，您这8字上头那一点儿墨太淡了，日子一久简直看不见了，就成了3了，所以差这5000银子。那本账不烧了，您永远都算不清。”账房先生这才笑：“哎呦，这小少爷您太聪明了，别走，我请您吃一只烧鸡。我猜啊，有鸡那年就有鸡蛋，人吃鸡蛋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北京人偏不爱说这蛋字，非要说成鸡子儿。管炒鸡蛋叫炒木须肉，打出来煮叫卧滚儿，炒蛋黄叫溜黄菜，摊鸡蛋盖在炒货菜上叫货菜戴帽，打碎了放汤里叫甩滚儿。”您听，跟别的地方人说法不一样。可到了抗战时期不敢较真了，1937年开始抗战了，北京的小孩都饿得在炕上站着没得吃。日本人进城了，把北平又改叫北京了，大官们都扛着一太太抱着金子提了着，还在说错了，是提了着一太太搀着金子，还反正说不上来了，反正全跑了，食物是奇缺，尤其是鸡蛋。大概那会儿北京人也不较真了，叫鸡蛋也成了。那会儿拿鸡蛋当补品，学生们呢都流行每天吃一个生鸡蛋，是把蛋打一个小洞，用嘴嘬出来，谁打的洞越小啊越能干。忽然大伙儿全部嘬生鸡蛋了，怎么呢？日本人说了，鸡蛋里有麻风病菌，因为鸡大都是麻风病院里养的，鸡吃了麻风病人的痰，蛋里有病菌，危险。嘿，那谁还敢吃啊？其实啊，完全是骗人。实际日本人呢，把鸡蛋压低了行市， 大量运到前线供给日本兵吃去了。您说这一手多毒了？当时有人想到了，可也不敢说，就是说了也没人信，反正不敢喝鸡蛋了。不过专有一行人呢，叫喝鸡蛋的，这可得加儿韵，说成喝鸡蛋的。有个商贩秋天到纪晓岚的家乡崔二庄来喝鸡蛋，其实呢，商人以盈利为目的是不错，可也得有规矩有道德，不能蒙人欺负人。这个小贩呢是看人给价，遇上了老太太有眼神不好的，他能又少给钱又多拿人家的鸡蛋，可小户人家急等着卖俩钱换柴米油盐，也不能不卖呀。明吃眼前亏，大伙儿都知道这小子不地道。纪晓岚放学回家，瞧他跟一位瞎老太太那儿争竞呢，气得老太太不卖给他了，可他还拿人家俩鸡蛋。纪晓岚瞧他收了不少鸡蛋了，就问他：“掌柜的，这鸡蛋什么价收的？”“哎，小少爷，这价钱不一定啊，有大有小，有五文的，也有七文的。哎，您家里有蛋吗？”“没有，我就爱吃蛋，家里人呢也都天天吃蛋。我打算呢买你点蛋腌起来，要是便宜呢，我全要了。”那您就一个照十文给得了。哎，你收才五文七文要十文，你干脆九文一个，有一个算一个，怎么样？这何大的一想，不动地方就赚三成，好，卖给您了，您拿家伙吧，是口袋呀、啊、是筐子，我给您装上。纪晓岚说：“我什么也没带。”“这么办，你瞧前边大门不是有块上马石吗？咱们先数个数，我再给你拿钱，连带着拿筐子，不就结了吗？”喝鸡蛋的一听有理，好，到了上马石这，纪晓岚呢就从他哨马子里，就那帆布口袋，三个两个往外拿，往上马石上放鸡蛋。这蛋是圆的，放多了它滚呢。掌柜的，你先用胳膊拢着点，不看鸡蛋滚地下摔碎了，那算咱们谁的呀？哎，我拢着。他把俩胳膊围着这个鸡蛋，纪晓岚一五一十的数，是越数越多，他都快到这核弹的鼻子了。再瞧这核弹的俩胳膊圈着，头抬着，一动也不敢动。纪晓岚数着数着说：“哟，我数乱了，你等会儿啊，我拿筐去再往回数吧。”说着背起书包就溜之大吉了。可是这位喝鸡蛋的半蹲着腿，俩胳膊围着蛋，头抬着，这馅儿大了，左等也不来，这右等也不来，天快黑了才有个十分的老头把他解救下来。以后他再也不敢上这找便宜来了。虽说是个恶作剧啊，可心术不正的生意人，也应该给他点适当的惩罚呀。乾隆年间的外交比现在差不了多少，俄国也是邦交国之一，那会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势很强，不少国家都派使节来中国学习。有位来中国研究汉文的俄国人，他自以为啊，对汉文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甚至超越中国的学者了。有一天紧见乾隆之后，呈上一副对子，上联内容是：“我恶人即骑马张长弓，单戈成战，琴瑟琵琶拔大王，王王在上。”这24个上联很奇特，内容看出有蔑视中国的味道，并且狂言七日之内如有人对出下联，是必有奖赏。他这举动，两边文武大臣都满胸怒火，可谁也对不出下联来。这俄国人得意的笑了笑，说了句德斯维达呢，就是俄国话再见，大摇大摆要出殿。 纪晓岚气得也顾不得礼仪了，上去就把他拽住了，说：“你站住！你听这下联，尔人你西龙衣，未为人何手既拿，赤魅魍魉似小鬼，鬼鬼难逃。”吓得这大鼻子直点头叫好：“何老寿！”蹦着夹着尾巴就跑了。 好，听众朋友，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在节目中啊和您一起分享了吴兆南先生演说的两段单口相声的传统作品《君臣斗》和《纪晓岚》。从这些作品里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吴兆南先生在相声表演上啊涉猎呢是非常广泛的，为了把传统相声能够在祖国的宝岛台湾传承下去，老先生呢也真的是倾尽了毕生的心血。下边我们再来欣赏几段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对口相声作品，还是首先请上吴兆南先生的老搭档魏龙豪先生和他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数字与人生》。 这个现代人呢 这一生跟数字的关系太大了。 数目字儿 啊， 您是说一二三四五？ 哎，对呀、从一生下来就有生日时辰、年月日时这些个数码的记载，还得挂上母亲床号、产妇的编号。 这是话弄错了。 回到家里头排行第几，那又由家长来决定了。 对了，这人不是一胎制，所以得分长幼。 先认识的字一定也是一二三四五。 是啊，从浅而入深嘛。 一上学先分几班几组几号， 学生多那一定得编号。 从这儿起这一生一天都离不开数码。 是啊， 先得留意今天是几月几号啊，星期几， 星期六就该休息了。 考试完了这分数是最担心的事。 那得100分是最好。 一般一般的生， 一年一年的过， 一年365天 那错不了。 稍大一点呢就要记同学的电话号码了。 是啊，好联络着一块去玩去。 有了异性的朋友了，哎，不但要记对方的住址、门牌、街巷、电话号码、生日的日期，说不定俩人啊，还有特定的暗号。 哦，用代号是怕人听见。 结了婚，这结婚证书的号码，从没人注意。可身份证啊、驾照啊、银行户头的号码啊，可不能忘了。 对，不然丢了不能报失。 什么信用卡呀、保险卡呀、房地产税的号等等，一个人身上最少有个20-30种比较重要的号码。 那哪能全记得住啊？ 不过幸亏现在都用这个活数码，方便多了。每一个号码啊，你一笔都可以写出来了。除了那个四，最好写2笔。 对，一笔带下来就像6了。 如果还用那个苏州码，或者是用汉字数码，一个零字就13画，那写起来太不方便了。 是啊，我一上学就用这1、2、3、4、5。哎，哦，对了，这是阿拉伯数码。看。我还以为它是中国字呢。 就是因为得来的太容易了，不以为可贵了。其实啊，这是一项很大的改良进步。 哦， 可是他们现在的这个7在阿拉伯呀，不是从左起到右再下来，这个是反着写。 怎么写啊？ 是从右起笔到左再拉下来。 对，哎，那多别扭啊。 大概惯用左手的人用着分手。 那不行，那看着不习惯嘛。 可是很多数字的游戏倒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 哦， 在中国易经里头早就有了像鸡兔龟同龙三三方阵的记载了。 哦，这都是中国的土产。 中国古代洛书里头1-9的排列方式跟现代电脑键盘的排列方法是一模一样。 哦， 也是纵横都成了15。古代传下来的万年历到如今每逢农历15月亮准是圆的，从来没有方的时候。 像柠檬的时候也没有。 这数字号码跟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复杂。 哎，这股票数码的起降跟人的血压起降要发生连带关系。 你要是买了奖券彩票，这个号码在开奖以前对你非常 唱的重要。 对，别忘了。 可开完了奖，那就不重要了。 怎么呢？ 反正也没得，赶快扔了吧。 对，没中呢。 有一位老朋友80多岁了，得了炎症。 哦，cancer。 他说疼起来呀，什么药都没有用，只有数字能止疼，能催眠。 数字怎么能止疼呢？ 起先呢，他在疼的时候背一些个古书啊，那也有用。 哦，分散注意力。 背书没有意思啊，就背经济。 哦，老人家懂得点经济。 可常常因为年岁大了，记不清字句了，串来串去背不下来，背得挺吃力。 哦， 背不下来也不愉快，疼得反而加剧了。 那就别背了。 不，他改背简单的电话号码。 哎，这简单 可是乏味啊。 嗯， 他忽然想起背流行歌曲来了。 那也好啊， 可又不会唱，就哼那简谱。最后啊，他想起小时候学过胡气的过门来了，二黄原版。 哦，就那噔噔噔噔噔的一个噔噔噔噔。 从公车改成了简谱，是561-232-16565。哎，这个有意思。 哦，常高兴了 啊，整天背这个561-232-16565，一背这个，哎，就不疼，病就渐轻，哎，待会儿就睡着了。 哎呀，这法子好。 家里人呢，凡陪过他的人呢，都听见过他背这个561-232-16565，可是也没人注意。老头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弱，背的声音呢也一天比一天小。 哦， 到了弥留的时候，他还不住的背561-232-16565。 哦，背顺了口了。 大伙儿都围着他听他背这个数，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想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号码。 是 11位。 嗯， 如果后面是7位的电话，再加上一个2。哎，正是台北的新家的号码。 是啊， 可前面的561是什么呢？是不是瑞士银行的号码？瑞士银行有存款吗？ 哎，那可少不了。 要不是保险箱的号码， 那也说不定啊。 要不把这11位数字除5，就得112246433。 哎呦，越研究越乱了。 就因为这11位的数字，老先生过世，大伙儿没一个哭的。 怎么都没哭啊？ 急着找这个数字的答案呢。 嗨， 我冥思苦想，等白事办完了，大伙儿冷静下来了，大家把这个事情跟我一说，知道我是他老朋友啊，希望给他们一点参考的资料。 哦，您有什么见解吗？ 我抬头一瞧，墙上挂着一把胡琴。 哦， 我把它拿下来，吹了吹那土，一定弦，我拉了一个二黄原版的头子。 哦，他们明白了？ 没有，都瞪眼瞅着我，还不明白。 那怎么办呢？ 等我给他们又翻成了简谱，561-232-16565。走了都 right me right 都了，走了走，太明白。 一定都笑了， 都哭了。 什么呢？ 老头死的时候，大伙儿都忘了哭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和说的这段数字与人生。我们第一时段呀，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王俊杰作词，张天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那是汹涌的心，那是澎湃的梦，那是心上盛开的花。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从东海走到西部晚霞，那是火热的情，那是炙热的爱，那是心中祝福的话。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盛世锦绣繁华，家家过上好日子，幸福吉祥你我。 唱中华，唱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连长，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干啥？我才这样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来欣赏两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相声《醉鬼经》，这是一段脱胎自侯宝林先生那段经典的相声小段《醉酒》的相声作品。 对了，说整个的了，您爱喝酒吗？ 酒啊 啊， 你喜欢月亮盅啊？ 那好极了，明儿我请您喝酒。哎，您这一对能喝多少？ 那喝不了多少，一对呢，也就是喝个两杯。 两杯？ 哎， 那不行，多来点。 啊，来多少？ 来两瓶。 不行，那就醉了。 真醉了？ 那还假的？ 不像嘛。 啊， 您现在说话还挺清楚嘛。 嗨，我现在也没喝酒啊，你馋我是怎么 的？哦，那好，那我请您喝两瓶。 不行啊，太多了，两瓶啊非醉不可。 哎，我请客呀。 啊，可我受罪呢。 不是，这个醉了好啊。 啊，醉了还好呢。 呀，那您没听过那出叫《贵妃醉酒》吗？那杨贵妃喝醉了，您瞧那身段啊，多美啊！ 哦，我比杨贵妃啊。 当然了，是您比杨贵妃是差了点。 嗯， 这也就像个猪八戒似的。 拿我开心是怎么着？ 不是，这个喝酒啊，可是千万别喝醉了。 哎， 这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呢， 嗯， 偶尔来这么两杯， 嗯， 别多喝。 对， 不但呢不影响健康，而且可以舒筋活血。 那倒是，多喝了反正是不好， 是吧？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嗯， 过去不会喝酒， 嗯， 练习喝酒。 哦， 您说这有什么好处？年轻人呢又爱面子， 哎， 自尊心特别强， 嗯， 喝上酒啊不服气， 嗯， 你一杯我一瓶， 哎， 喝醉了以后胡打乱闹，惹是生非， 这何必呢？ 是，就算你不闹事， 嗯， 这喝完就睡觉， 嗯， 这 那还好， 也不跑 啊。 人的工作嘛，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 哦， 有的喝醉了人事不知，这一睡三天 啊， 您说那身体能不受影响吗？ 那是啊，对身体可没好处。 还有的人喝了醉了酒了以后，嗯，喜欢说。 哦，爱说。 哎，平常日子呢没那么些话， 嗯， 只要喝醉了这话就来了。 哦， 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啊， 嗯， 陈谷子烂芝麻，老太太的裹脚条子， 哦， 是又臭又长了。 你瞧， 这也没什么正经话， 嗯， 反正啊就是能说 啊， 比你们这说相声的还能说呢。 哎，这里有我们什么呀？ 说出来的那些话呀，是既没板也没眼， 嗯， 不知深不知浅，什么闲事他都管。 嗯， 张家长李家短呢，三只蛤蟆四眼呢。 什么呀？等会儿，三只蛤蟆六只眼。 啊，三只蛤蟆。四只眼？ 怎么会四只眼呢？ 里边有一瞎蛤蟆。 嘿，你瞧这巧劲的啊。 还有一种人， 嗯， 这个喝醉了以后呢喜欢哭 哭。 哎， 哦， 挺大的个子，你甭管当着多少人， 嗯， 也不知道害臊了， 嗯， 咧着个大嘴这通哭， 嗯， 那眼泪哗哗的，还是真伤心。 你瞧喂。 大哥呀， 怎么了？是谁欺负你？这是怎么着？ 我心里头， 哦，心里不舒服。 哎，我是心里头想啊。 你想什么呀？啊， 我想吃块泡泡的啊。 好嘛，你还小点儿。 还有一种 种人。 嗯， 喝醉了酒呢，喜欢笑。 哦，乐。好嘛，刚哭完了又笑，撞口是怎么着？ 你才鬼附体呢！ 那你笑什么呀？ 不是的，这喝醉了以后他高兴，喜欢笑嘛。 哦哦哦哦哦哦。喝醉了， 喝醉了， 谁 喝醉了？ 谁呀？你喝醉了。 我喝啊，没醉， 没醉 啊，没醉， 嗯， 就是拉屎不知道。 哎，这点出息， 不是你。你真美。哎， 我还美呢。 啊啊，你美，你漂亮。 哦，我漂亮。 我怎么瞧呀，你怎么美 啊？那是你眼睛花了。 我真的漂亮 啊。 你长得像柯 哦，柯俊雄， 像柯威伯松 啊。我呀，那多寒碜呢。哦，喝醉了拿人开心是不是？ 哎，您说这喝醉了没好处。 嗯， 这喝醉了呢，还有一种是真喝醉了，还有一种是假喝醉了的。 哦，怎么样才是真醉了呢？ 您凡是这个喝酒啊不承认喝醉了的人， 嗯， 那是真醉了。 哦哦哦， 真醉了的人呢，他还不认醉。 哦， 而且他还怕别人说他喝醉了。 哦， 喝醉了的人呢都有个通病， 哦， 喜欢吹牛。 哦，夸大其词。 哎，您要是说他啊，哎，你可不能喝了。 嗯， 您醉了。 嗯， 对了， 醉了 啊。谁喝醉了？我醉了吗？好，咱们俩人碰三杯， 是吹上了。你看见没 有？哎，啊，这有时候呢，这俩醉鬼碰到一块儿， 嗯， 那就更有意思了。 怎么呢？ 对吹呀。 哦， 三杯啊。哎，三杯干什么呀？咱们俩啊，拿瓶喝。 嗯， 咱俩两瓶。 干什么呀？ 你说你没喝醉 啊？ 您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嗯，你这舌头也不长了。 哎，你说你没醉是吧？ 嗯， 好，你来这个。 哎，什么呀？ 这么会儿顺手啊，拿出这么一个手电筒来。 哦哦哦哦，干什么呀？ 这晃晃悠悠的，啊，把它搁在这桌上。 啊，嗯， 这么一摁电门， 嗯， 不是照出一条光柱来吗？ 是啊，出一条光柱啊。 哎，明听这话，喝醉了没有？ 啊啊啊！ 你说你没醉是吧？ 没醉 啊！你要是没醉，少点儿也利落是吧？ 嗯， 哎，顺着这柱啊，你给我爬上去 啊！ 您说那能爬上去吗？ 是醉了。 哎，那个还真不含糊。 哦， 嘿，这可算了什么？你呀，啊，你别跟我来这套啊！嘿嘿，我懂。 哦， 哎，哦，我爬上去 啊。 对，等我待会儿好容易爬上去了，你那儿一关电门，我摔下来了。 太好，他也醉了， 这才是个真正喝醉了的。 看，您对于这个醉鬼体会得很深啊。 我没事喜欢研究他们。 刚才您说还有一种什么假醉的呢？ 哦，是有这么一种人，这个不醉装醉，借酒撒疯。 嗯， 喝点酒啊是满街上闹事。 哦，到处讨人嫌。 可不是吗？ 啊， 没人啊还好。 嗯， 有人理他是越劝越殃。 哦，好嘛，人那疯。 哎，哪人多往哪钻，出了饭馆了以后，哦，一了歪斜， 嗯， 衣冠不整， 嗯， 敞胸露怀， 你瞧瞧， 往马路上当间晃， 哦， 喝点酒，嗨，谁也不怕， 哦， 瞧见谁冲谁瞪眼， 你瞧瞧， 哎，我就这样，哎，这也不管你是谁呀，啊，哎，你不服啊？ 干什么？ 你就 跟我来来，可谁跟你来了呀？ 你，哎，你瞧瞧我干什么？ 怎么瞧你也不好了啊？ 这有什么好瞧的？ 你这样那还不可瞧吗？ 啊，你先笑什么玩意儿啊？啊，这是什么好笑的？哦，你喝醉了？ 人家喝醉了。 哎，我就这样，今儿啊，我就要在这马路上躺会儿 啊，马路上躺着。 哎，我要在这儿休息。 是那不行啊，妨碍交通啊。 谁说的？ 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啊。 不成，这谁也不能劝他啊，谁劝他还就跟谁来。 哦，合着不知好歹。 哎，就这么一会儿呢，过了一辆骑自行车的。 啊，车来了。 车什么车 啊？车什么车？ 啊， 自行车。什么车你得躲 啊？不躲 啊？ 不躲。 哎，那个车，脚踏车来了。 脚踏车呀，来， 怎么样？ 我往这儿来， 啊，往这儿来， 哎， 这胸脯子上， 哎，在这儿压过去， 火， 你说那人能压着吗？ 啊，不能， 得一扭把躲开了。跟着这么会儿又过来一辆三轮车， 哦，三轮车，车来了， 是什么车？ 三轮车， 三轮车呀， 啊，快躲开吧， 啊，不躲。来 哟，这也来啊。 哎，往这儿来， 我 在这儿压过去， 拖出去了啊。 哎，这三轮车也不找不着麻烦。 那是啊， 绕道 不惹他。 这么会儿后边来辆计程车， 这车来了。 这是什么车？ 汽车。 哦，汽车呀。 哎，躲开吧。 不躲。 真的很 啊。来， 还来呢。 哎，往这儿来。 哎呦我的妈呀， 他打这儿，哎呀呀，我去 玩命啊。 哎，这汽车也不惹他 啊， 绕道。 对， 这么会儿过来一辆消防队的救火车。 车来了。 这什么车？ 消防队的救火车。 哦，消防队的救火车呀。 啊，不躲。 不 躲。 来，别来。 往这儿来。 我起来。 你怎么起来了？ 这不在救火车压死人白压呀。 哦，你也怕死啊？ 他根本就没罪。 嘿，你别挨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一段醉鬼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字谜》。 哎，都说您有学问，整个的嘞，您到底有什么学问呢？ 这不好说，这么办。我给您打个比方吧。 好，您说。 你知道这个宋朝有个苏季子吗？ 谁？ 苏季子。 不对吧，苏季子苏秦不是宋朝的吧？ 不是苏东坡的哥哥吗？ 不是，苏秦是东周列国的。 那没办法，反正差不了多少啊。 啊，那差多了，差这1000多年呢。 哦，照你这么说，那恐怕是有一点误会了。 什么一点儿？这误会大了。 那没关系，你知道这个苏季子吗？ 知道啊。 他是干什么的？ 什么干什么的？那是大思想家、理论家，纵横捭阖，顺说六国。 哦，他能说， 比你们说相声的还能说呢。 那么他会说绕口令吗？ 对，那不会。这人家六国都封他为相啊。 哦，他出过 CD 录音带吗？ 没有。 那他有什么本事？ 哎，他有学问呢。 他有什么学问呢？ 他能牧食群羊，走马观碑。 哎，这是怎么个意思？ 说有一大群羊打从他这儿这么一过，他拿眼这么一看，就能数出来360只，加上头羊，一共是361只羊，一点不错，这叫牧食群羊。 哎呀，小儿科 啊， 我比他还快。 快多少啊？ 快一倍 啊。 他一数360只羊加一只头羊，一共是361只羊。 那您数呢？ 722只羊耳朵。 这么快一倍啊。 还有一只烂耳边的。 对，你这眼力还真可以。 他还会什么碑呀？ 那叫走马观碑。 这又是怎么意思？ 他骑着马走，路旁的石碑他都能在一过的时间记住碑上的文字。 嗨，这更算不了什么了。 算不了什么？ 哦，你说是走马不是跑马吧？ 对呀、啊、走马观碑啊。 汽车总比马快，对不对？ 那一定快啊。 我能坐汽车观碑。 您能开着汽车观碑啊？ 那胡说，开汽车要集中精神，眼看前方，不能观碑。 注意红绿灯跟警察。 不，看见砂石车赶紧躲，他比坦克车还厉害。 那 得别人开着车、 嗯、 我坐在旁边，不论多快，路上的碑文我一目了然，是一字不错。 嚯，按照您这眼力是好 啊， 这不昨天还记住一桶碑文呢吗？ 没忘。几行字？ 嗯，八行。 哦，什么内容？ 汽车贷款原车可用。 哦，一个字儿一行啊。 哎呦，这不容易啊。 嗨，这还不容易呢。哎呦喂，您要说有学问呢，这么办吧，那我问您一个字儿吧。 哎，你问吧。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这您干嘛呢？ 一个字儿啊。 什么字儿有这么些横，有这么些竖啊？ 雅字儿。 哪个雅字儿？ 亚洲的雅，东南亚、东北亚的雅。 怎么写法啊？ 您看着 啊，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嘛。 哦，不错，是雅，也念亚。那你一定认识我这个字儿了。 哪个字儿啊？ 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哎，这是什么字？ 雅字啊。 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会不对呢？你这跟我那一样吗？又是横又是竖的。 不一样 啊。 你那头两笔是怎么写的？ 一横一竖啊。 哎，我这个是一竖一横。 他有这么个字吗？ 当然了。 哪个字啊？ 品字。 品 啊，品貌、品行、品种的品。 怎么写呢？ 你看啊， 嗯， 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啊，品字。 谁那品字这么写法？ 我那外孙子 啊， 幼稚园大班的。 嗨，那你听我这是什么字吧？ 你说， 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这是什么字啊？又是勾又是点，还那么些个撇。 参字 啊， 参观参加的参。 怎么写法？ 你看呢？ 啊， 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儿一点儿又一点儿，左一撇儿右一撇儿的，一撇儿一撇儿又一撇儿。 哎呦，这餐字有你这么写法的吗？ 啊，许你那外孙子那么写，就不许我那小孙子这么写了。 咱们俩别正经了，别听这个啊。 好，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这是什么字？ 这。怎么来仨不出头啊？ 这是让你那个仨勾给勾出来的。 不，哎，这是个什么字啊？ 森字。 森，森林的森 啊。哎，你看呢，一个不字出头念什么？ 念木啊。 对呀、 啊、 两个不字哎出头念什么？ 念林呢、啊、 三个不字出头那不是森字吗？ 这不字出头啊。 啊，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竟琢磨那个不出头的字呢。 这有意思吧。 哎哎，这有意思啊。您听这个吧。 好， 李字去了木。 哪个李啊？ 木子李啊，李汉祥李丽华的李啊。 木子李，李字去了木、 哎、 那不就剩子了吗？ 不对，是一二的一字。 哎， 怎么会是一字呢？ 如果我说李字去木，您说子字 啊， 那就对了。 哦， 可是我说的呢是李字去了木 啊， 把那了字跟那木字都去了，就剩下一了。 哦，连语助词都得注意啊。 啊， 好，您听这个。 好， 人有他大，天没他大。 人有他大，天没他大，这是个什么字啊？ 也是一字的一啊。 那跟人字有什么关系啊？ 人字加上一横念什么呀？ 大呀。 哎，人有他才念大呀。 天没他大。 天字没有上面那一横念什么呀？ 那大呀。 哎，一二的一呀、啊、人有他大，天没他大。 嘿，我说一字儿，你也来个一字儿 啊。哎，这样才算是棋逢对手啊。 好啊，一加一是什么字儿？ 是二啊。 不对，那是王字儿。 怎么不是王字儿呢？ 你看嘛， 啊， 一加一 啊，王啊，啊，加号啊， 啊， 哎呦，加号不能算，那得算是十字儿啊。 嗯，好，十字儿加一横， 哎，这是土字儿啊。 不对，干字儿。 哦，你把那横加上头了。 不许呀。 嗯，好好好，十字儿加两横。 这是王字儿。 不对， 嗯， 瑜伽术的加字儿。 加 啊，十字儿这边一个加字儿，再在这个十字上头上下加两横吗？ 哦，两边加，上下加呀。这玩意儿真绕脖子。 那说个简单点的。 行， 三横一竖。 王， 你忙什么呀？我还没说完呢。 啊， 王字加两点儿。 嘿嘿，这字儿我知道。 嗯， 玉，这是古写的玉字。 我，哦，连古文都认识。 哎， 那王字加48点儿， 这我就不知道了。哎，这王字加48点是？ 哦，王麻子嘛。 不。 好，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啊，吴兆南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下周我们再继续和您一起回顾这位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的舞台风采。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静默，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我来者。 Thank you.